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好，第二次翻嚟啊，咁啊，第二次我哋讲另外一个话题，牛头唔搭马嘴啊，咁我哋就讲下呢、這个，讲下咩咧？讲浙江系咪？ 系， 即系我成日话想同阿 Josh 讲翻集浙江省啊， 系， 咁就其实好多嘢讲嘅，如果讲浙江省真系，即系你可以从旅游嘅角度啦， 系， 可以从就做嘢嘅角度啦，即系如果旅游嘅。即係話曬江南，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地方可以去啦。咁譬如話，即係好多人成日去嘅周莊啦、即係都係喺嗰帶啦。咁其實即係周莊其實係江南一個其中一個古鎮嚟嘅、我諗你會知道，即係譬如話，你想唔想都仲有邊啲古鎮啊？ 义乌都古喎，好似 义乌就唔係，唔係义乌都係古，不過就如 果你話啲古鎮啊， 江南六大古镇咧， 我就記得就冇义乌份嘅。江南六大古镇咧，我數唔曬噶，其實即係但係我盡數咧，應該有啊，同里啦，應該有聽過同里啦，西塘啊，仲有呢、這個仲有一個就烏鎮，但係烏鎮唔係义乌嚟嘅。即係另外仲有啲我就唔係好記得名。咁但係佢有個特色就係話，即係江南古镇就係喺中國你係少有揾到咧，就係話同水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你其實可以同佢齊名咧，你可以歐洲揾咧就係威尼斯， 威尼斯 係啦，即係佢係一個水城嚟嘅，全部係用水圍住，咁所以點解咁出名咧？就因為佢圍喺嗰度，因為佢係近長江啦，佢有好多湖啦，即係譬如你好出名嘅大閘蟹嘅陽澄湖啊、太湖啊、南湖啊，仲有嗰啲咩白顯湖啊，之類之類，就好多湖，咁而構成呢啲咁嘅古鎮，咁所以你去到嗰度就有個特色，就係話啲人啲屋啊住嘅地方啊，全部就起曬喺啲圍住喺啲小河啊，你會揾到多好古老嘅好靚嘅石橋啊，即係小橋流水咁樣，咁所以嗰啲地方就好靚咯。咁但係即係。我哋今日講可以即係講下就係話我哋成日做嘢 係 上到去今時今日嘅長三角 係 即係呢個有啲地方啦，即係我哋成日口噏嘅就有義烏啊、溫州啊，咁再你去過啲咩地方呢？即係做嘢 永康啦， 永康嚇、永康好多人都冇聽過喎， 係係啊 係啊係啊，永康有咩出名？ 我唔係做嘢都唔會去， 我都係次次都係去嗰度做嘢。 永康咪出名做鋼咯，同埋你講嗰啲五金。 你係因為點解？你係真係去買鋼？ 我係睇鋼門， 鋼門 係啊。 佢有冇鋼筋嘅？有冇做鋼筋嘅？ 應該冇喎、 啊， 應該冇喎、啊。我以前有買鋼筋，但係未喺浙江買過。 嚇嚇嚇，係做一啲。鐵嘅嘢，金屬， 係啊， 即係永康就好出名啊，做金屬 doors 咁樣啦。 係啦，咁佢就我約略介紹永康先。永康喺邊個地方咧？永康就其實就喺浙江，即係喺浙江省內陸嘅。 係 嚇，佢就係如果啲人點樣去咧？你通常點去啊？ 我通常喺義烏去咯。 你喺義烏去嘅？ 我就住喺義烏添。 飛去義烏， 飛去義烏， 喺義烏蓋啦。 咁佢哋嚟接我。 系啦，通常个 route 咧，有人嚟接你嗰啲啊，你啲大款啊，梗系有人嚟接你啦。咁如果冇人嚟接咧，通常就喺义乌咧，好简单嘅啫。 系 落到喺到嘅，去到机场， 系 有好多嗰啲叫中巴， 系 咁啲中巴咧，你问人咧就边架去永康咁就得噶啦。应该咧，如果我冇记错咧。个零钟头到， 好近嘅啫， 三十零，唔知十零廿蚊，就三十零蚊咁样啦。 系， 你就可以坐就个半钟头，因为连住嘅，其实义乌同永康系连住嘅，两个都系内陆嘅市吓，咁、所以咧就个零钟头。咁咧，sorry， 咁咧其实仲有一个 route 嘅，我试过咧就喺杭州去嘅。 哦， 咁就比较远啲， 系 吓，佢点解会咧？因为咧就有时啲飞机夹唔啱啊， 系。 咁我就試過有一兩次咧，就喺杭州去，就飛到去杭州機場咧，就再好啊，就煩啦，就坐車就先去義烏，即係先用個零兩個鐘頭坐車去義烏， 係， 再喺義烏落車， 再坐翻头先嗰啲车，咁啊再入去永康咁样。咁、因为其实都系喺翻晒嗰大嘅地方。咁我同你去买嘅嘢就通常就唔同啦。 系， 你就买啲大件嘢啦，钢门我都未买过呢啲咁嘅嘢。咁我咧就我做好多乜嘢咧？我成日都有 order 喺永康做嘅。 系， 咁咧就好多时都系啲夜场用嘅嘢，就譬如啲好靓嘅冰桶啦，啲 ice ton 啊，即系冰夹啊，夹冰冰夹冰嗰啲夹啦，吓就仲有啲五金嘅烟灰缸啊，即系全部系同金属有关嘅嘢啦，吓系啦， 即系光做小商品都好出名啊，已经基本上系即系我听佢讲好多以前原本广东做嘅嘢都 shift 晒过去而浙江嗰边 啦，系啊，佢哋嗱而家咧个情况永康咧其实就好五金厂好多啦， 系 咁但系咧你话咁样即系到今时今日为止咧，如果你话比较广东省嘅五金厂咧， 系 佢哋系属于好细型嘅厂， 系啊，我感觉我永康感觉好似 乜 十几年前嘅广东啊， 系啦， 山寨咁样， 佢哋有个特色嘅。即係我哋其實呢我哋真係冇嘢㗎，我哋其實呢通常如果你打句問句我呢，我就好唔鍾意將啲訂單擺落去佢度做做。因為呢每一次擺落去永康做嘅單呢，我都會跟得好辛苦，第一路程遙遠啦。第二呢就係、是、真係即係我哋廣東人，佢哋係江南人， 始終個做法 溝通大家文化係啦，節奏有啲唔同啦。同埋就係第三個原因就係最大鑊啦，佢哋啲廠真係好細間， 係啊係啊， 咁佢哋咧就真係好如果你做唔慣，其實我哋以前開頭做就好驚嘅，點解咧？你去到咧，你會發覺間廠咧，間間廠都係噶啦，去睇廠咧，啲廠得十幾人嘅啫。十几人就叫一间厂，即系啲广东省咧，睇到十几人叫一个工作。 佢哋同我讲话，个个都系小老板嚟。 系啦，咁佢又点咧？佢你一接到大单咧， 系 散开出边招工，散开呢个第一方法。第二咧就是、招工，就招翻人啦。我真系试过好多次，我喂你咪讲少啊，大佬，即系有单先 call 人。咁但系后屘做下咧，发觉咧，即系唔好话净系永康，系成个即系江浙区咧，其实好多厂咧。都有呢個咁 好襟民 嘅 喎， 好襟民 嘅 喎。 我同佢哋傾都係，佢哋話即係我做鋼門啦，咁我就睇幾間廠，有一間咧就大到話唔知咩全國最大，大到無倫咁，個廠都要揾車接嚟追去睇嘅。 係 咁，另外有兩間係真係細，即係山寨嗰啲啦。我問佢你工廠幾多人，佢話200人咯。多單嗰幾個月咧就400到600啦，你邊度擠嗰幾百出嚟，咪即刻周圍揾咯。 喂，200人好多噶咯， 係相對 嚇、即係喺廣東，即係我諗即係等於喺廣東省嗰啲5000人咗。我真係好少見過有啲廠咧多過100人噶， 家庭式 嘅 特色嚟噶， 係啊。咁同埋即係啲廠嘅環境好差啦，即係你知我成日招呼鬼佬咧，咁我去到廠我其實成日要影相嘅，即係我哋膽影相。每一次都嚇死啲鬼佬啊！即係話喂啲咩廠嚟啊，大佬咁話，咁你又要平咪喺度做咯？我都唔想喺度做噶，唔鬼叫佢平啊！即係唯一嘅原因就是因為佢嘅價錢係平過喺廣東省， 係 我諗平最少三分一， 嗯 嚇、啊，即係真係冇，即係係冇得傾嘅。佢嗰度係即係而家就係廣東省嘅廠冇得同佢困嘅一個最主要原因啦。 係 咁，但係佢亦都有個盲點嘅，即係如果做我哋嗰啲。禮品設計嘢咧，佢開發嘅能力咧係比廣東省係差好多、即係佢哋嗰啲咧就係、最好咧就係、你有件你有件現成嘢， 即係佢真係揼揼下嘅啫， 就俾佢照揼。咁咧你就算有設計圖咧，佢都會同你搞到好窩火嘅。即係呢個就喺長三角做呢啲單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個苦處，即係你俾個圖佢咧，佢都唔掂嘅。你最咁最好咧就係、成個手板做埋出嚟，即係用塑膠做埋成個手板咁去照 抽，成個圓形咁樣出咗。 成個圓形嚇、你叫佢咩抵住尺寸啊乜乜乜咧，到最後總有嘢搞錯。 會令你有驚喜啊！ 即係佢哋係同廣東省，即係呢樣嘢咧，廣東省嘅廠咧，因為即係經過咗一早，即係你知早起步廣東省，即係嗰啲人比我哋香港人磨得多咧，而家就即係叻曬啊！ 轉得快 嗰邊就唔得噶， 嗰邊係 係啊，咁啊。永安是一个小镇嚟嘅， 系啊，好少嘅， 好少嘅，咩 30-40万人嘅啫嘛。 应该系啊，我谂系一个好细嘅镇啦。就 天氣啊、空氣啊嗰啲咧就麻麻地嘅，即係我覺得，我同咩比較咧？就喺江浙區啦，我就覺得，因為佢喺內陸啊，佢就唔同我哋等陣想我想講嘅台州啊嗰啲咧，因為嗰啲就沿海咧，就空氣就會好啲咯，咁同埋就即係學你頭先話齋啦，即係你話旅遊咧就真係唔會去永康嘅、即係除咗做嘢，因為點解咧？就你揾間我唔知你有冇住過五星級酒店嘅喺永康？ 冇住過， 冇啊！我淨揾 住 二會嘅都知道嚇、即係冇五星級酒店嘅，係嚇咁通常咧就係一啲即係叫做賓館啦、旅館啦有啲。環境非常惡劣嘅， 係 嚇咁，但係價錢非常平嘅，我住過一啲幾十蚊一晚都有，嚇咁，但係咧真係成間房入去臭嘅，咁啊而家有時有啲住有啲叫稍為乾淨少少啦，就大約係都係價錢好平啊，160蚊到180蚊到咯， 嚇 我即係你啊多數翻義烏住， 我義烏去即刻接我，咁我就但我唔使即係因為我做嗰啲純粹係睇完現貨就已經落單啊嘛， 係 咁我都跟住唔使跟 哦，即係你好彩。 是是我即系冇相对嚟冇咁多嘢烦应该话， 咁你今年有冇去过？ 今年有一月 啊， 一月去过 吓，咁啊净系都系去买下江门，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打龙门嗰啲。O K， 咁啊仲有冇其他嘢可以买下噶？即系永康， 我做嗰啲就冇啦，即系我做 building materials 嗰啲咧，我就睇唔到有其他买。 咁你知唔知咧喺呢个永康嗰、那个车站啊，中巴嗰个车站咧，你一落车咧 系。 有一个五金好大嘅五金市场， 我有经过，好得意嗰度。 嗰个其实咧就即系而家好多长三角地方 系 都有嘅，即系类似佢又有啲类似义乌嗰个，我成日讲个名啦，即系又 小商品交易 啦，就系好多批发商啦，好多厂啦，就会长期喺嗰度咧就摆晒喺度 展销 引鬼佬啦， 系 吓咁，所以就即系所以。而家你譬如话有阵时如果要搵一啲五金嘢咧，就去永康就几都算系方便嘅，因为譬如话你喺嗰个大嘅市场咧，其实就已经可以搵好多时都搵到晒你想可以搵嘅嘢咯。不过要小心啲咯，因为有好多系艇仔嚟噶，佢唔系直接系 博上博再博， 所以呢个就要凭经验去判断啦，即系吓千祈唔好信啦，即系你知 咁呢、个 你 就算广州街会都会有艇仔， 即系你知去得多就知噶啦，即系譬如你去到嗰度，你话喂整唔整到架火箭出嚟嘅咩？都话佢整到，即系就要小心咯。呢啲嘢系。咁另外一个，你有冇去过？吓头先讲就台州嗰啲有冇去过咧？ 冇。 温州有冇去过？ 温州去过，但系唔关做生意事嘅。 系吓去玩。 系啊，见佢咁出名。 咁我想我咁啊，俾你讲下啦。 你讲 温州有唔系？我即系我唔系强项，我去亲温州都冇玩嘅。 系啊， 我除咗揼骨冲凉嘅啫，嗰啲唔知算唔算玩？但系即系温州其实有咩玩咧？ 哦，其实相对地失望嘅喎、 啊，吓， 即系喂温州，即系相对我，即系我喺外边住，你知外国好多温州人噶嘛， 系啊系啊， 温、 啊、 州人买嘢上海 都系温州人嚟噶嘛， 买楼又系上海买到好劲噶嘛， 系、啊， 但系你觉唔觉相对温州市咧系冇咁繁荣？ 啱啦，呢、這个系第一个，我嗰阵时咧即系其实而家我一路都有呢、這个感觉嘅， 系， 即系我觉得温州人系嘅。而家系人都知温州人好强啦，但系系、啊、你去到温州系相对失望嘅啫嘛。 系啊， 温州人搵到钱咧，系、真系唔会话回馈翻自己个地方嘅、即系你见到佢发展系到而家其实佢系有啲，我就成日觉得佢好似东莞嘅， 似个大镇嘅又 系，似一个大镇嘅啫。啊，即系你如果你话你唔识嘅，你真系话哇温州人好有钱咧、你完全喺温州系睇唔出嘅。 系， 因为我哋我即系对得耐，我哋就知道咧，因为我哋都知好清楚就系温州人好多就系发咗达咧就去咗移咗民去欧洲啦。 系啊系啊， 仲有就系话就算佢哋喺国内咧，佢哋啲友仔就全部住靓屋揸靓车就喺晒上海噶、即系佢哋就 上海就好出名。 系啦，系啦，即系扫楼就系温州，即系呢个地产咁蓬勃咧，即系上海地产之后咁蓬勃，都系拜温州人所赐啦。 系啦，系啦， 即系佢哋一买就系半栋楼半栋楼咁样， 系啦， 佢啲钱唔知点样嚟噶嘛。吓，咁但系你去到温州咧，真系发觉哇，点解都咁嘅？ 系啊，所以我去嗰两日真系行行去，跟住 所以我就好有兴趣。我想问下你究竟去温州玩有咩玩咧？ 冇嘢发现到，其实真系 少少都冇。 似样啲嘅酒家食下嘢咁样咯。 嗰啲就 我即系 成个江字都有啦。 系啊，即系唔觉即系 食海鲜啊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比其他嘅大镇啦，佢唔知系大镇一个咯。 嗯， 冇，我唔觉有啲咩好特别喎，又真 系。系啊，即系佢有啲类似东莞嘅虎门啊。 啊，系啊系啊， 嗰啲、 啊、 都系嗰啲啦，因为。即系温州有两种工业系最多啦，第一就系做呢、這个我哋叫假皮啦、 嗯， 即系其实 PVC 啦、 嗯， 咁所以即系嗰啲仿皮啊， 系， 咁所以咧就呢个第一样嘢咧就影响到温州嘅空气系好差嘅， 哦， 即系如果你近机场嗰头咧，好多时白天你会见到成个天空黑晒 嘅，佢嗰啲厂好， 因为全部排废出嚟排得好紧，同埋成个。即係喺機場嗰邊呢係你直情聞到係臭㗎，係好誇張。咁然之後再入啲呢就除咗做假皮嘅廠啦，同埋就係做火機啦、 哦、 即係火機不得不提啦，溫州人其實好多人到今時今日發達就係因為火機㗎嘛。 嗯、 啊、即係如果你佢哋係由大約即係早20年前開始呢已經開始做火機㗎。咁到而家其實火機廠火機嘅生產仍然最主要嘅基地都係喺溫州 㗎。 咁、 嗯 好簡單，就係、是、你而家喺71喺便利店嗰啲成日買到嗰啲安全火機呢，差唔多全世界我諗佔咗八成最保守估計全部都係溫州做。 哇。 係好誇張㗎。咁、 嗯 啊、所以好多人就係靠嗰個火機發達㗎。咁、 嗯、 同埋就做一啲林林種種嘅即係有品牌啦，即係譬如佢接一啲外國有品牌嘅單，做一啲比較貴即係高價啲嘅火機啦。咁所以呢兩樣嘢就係溫州做得最多。 嗯。 咁、啊、另外就講少台州啦。 好啊。 即係台州就係另外一個台州就係一個市嚟嘅。即係浙江省下面一個市啦、 嗯。 即係級數其實就係同呢個上海差唔多一樣，不過上海而家就變咗一個直轄市，就唔使俾浙江管啦。咁、 嗯、 但係就頭先我哋講嘅永康啊、義烏啊嗰啲咧，其實係一啲即係應該唔係叫鎮咧，因為義烏永，我記得義烏啊、永康嗰啲咧就屬於唔知金華市啊，因為浙江有十幾個市，咁、 嗯、 台州就係其中一個大市啦。咁、 嗯、 所以台州就一個即係比頭先我哋講永康啊或者義烏啊嗰啲地方就係高一個級數啦。咁、 嗯、 台州而家其實咧就呢幾年嘅發展好犀利嘅。除咗溫州人之外咧，我諗台州人咧就係後起之秀啦。咁台州有咩出名呢？就台州就做塑膠就好出名。咁、 哦、 所以我你就可能少接觸啦，因為你 少啊少啊 起樓唔使用塑膠㗎嘛。咁、嗯、我哋就會成日去囉。塑料呢喺台州呢就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呢幾年東莞嘅塑膠廠做塑膠廠嘅不景氣呢，即係多多少少都係因為 都係佢 台州係有影響，因為佢哋又係好狼嘅，即係佢哋喺早期嘅時候呢，佢哋可以用一個好低好低嘅價錢搶咗好多喺廣東產嘅單， 係咁殺價，係咁殺價。 係呀、我哋以前係俾佢嚇一跳嘅，即係佢哋可以用大約四分一到三分一 of 即係廣東嘅價錢去做一個相同嘅產品出嚟。咁你話點解佢哋咁勁呢？就係、是其實佢哋就早期是好狼嘅，就係點解呢？佢哋用好多翻用嘅膠料， 哦、 即係唔合乎環保規則嘅膠料啦，即係用一啲我哋叫翻用料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偷工減料嘅情況好犀利啦。即係譬如，因為你知做塑膠係有我哋係好計嗰啲重量啊，所有嘢，佢哋通常就會係喺啲重量嗰度偷料啊，同埋就係用一啲唔合規格嘅膠料咧，然之後就反用又反用。咁呢啲咧就喺廣東省咧就即係你知，因為都係嗰句就係、是、廣東省早起步啊，咁所以啲嘢係比較規範得好啲。咁但係台州咧就即係 仲可以亂咁嚟， 係啦，仲可以亂咁嚟咯。咁但係就到依家佢哋都係成日會用呢啲方法，咁同埋就價錢佢哋係 competitive 好多，咁同埋佢都係同永康嗰邊嗰啲廠有啲特色。 嗯， 就係嗰啲廠又係以細規模為主嘅 家庭式咁樣， 又係家庭式咯。咁啊，塑膠廠佢通常又係你去到間廠咧，得三四十人，三四十人咧，你我諗你真係行勻全東莞都揾唔到一間塑膠廠係三四十人，即係你知道 東莞啲塑膠廠係講緊500已經係即係 starting point 嚟㗎minimum charge 嚟㗎嘛。咁、但係嗰邊嗰啲係三四十人嘅塑膠廠，係呢、這個就係佢嘅特色囉。咁又係搵到單，咁佢就 call 人啦，都係咁樣做法。咁就又係好勞氣㗎，即係我通常就冇辦法，即係都係因為啲鬼佬 又係價錢問題啊， 就價錢啦。如果你我有得選擇咧，我就通常都好怕將啲單就擺落去，即係長三角邊做。係啊，咁你仲有冇去過第二啲地方咧？即係如果浙江省， 咪義烏咯， 義烏 係啊， 嚇義烏就係人都 感覺最好嘅地方咯， 最好啊！ 哇，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喎、 啊。即有冇去玩咧？我想問你旅遊， 旅遊啊， 嚇 旅遊又冇喎、啊。 我都冇啊， 系啊， 即系要搵啲有去玩过嘅人， 系啊，应该要问下边个。 有咩感觉良好咧？即系觉得， 因为我冇谂过佢个城市规划咁好， 嗯， 同埋我冇谂过义乌嘅，其实一路都，因为我做啲嘢，义乌就其实冇做嘅，义乌仲系做晒小商品噶嘛、嗯，最出名。 系啊，大部分系小商品咯、啊， 小商品。咁我有谂过睇下，因为。我有啲客咧，佢除咗做 building materials， 佢有第二啲生意啊，做啲即係做啲精品嗰啲咧。調翻轉，其實佢哋去完翻嚟講，喂正喎、啊，好得喎、 啊，係啊， 去睇下喎、 啊，係啊。 咁我咪結果，我都係上年十月就第一次真係同我拍檔去睇一睇、 啊。上年十月先 係啊，第一次啊， okay, 第一次啊。 我呢度都講過嘅，不可以再講下咯、嗯。就係我以前五六年前到啦，我諗應該先係啦，大約2002-2003年到咗緊咧，就發現有義烏呢個地方 係。 咁當時我哋就好似等同發現咗個寶藏咁樣，因為呢就發覺嘩正啊，呢、這個地方係一個即係因為佢嗰陣時已經有嗰、那個我哋成日講個好大嗰個，同埋發覺就係、是、嘩佢嗰度真係乜都有㗎喎。咁呢我哋就諗住嘩插正啊，嚟緊呢五六年打跛腳都唔使休啊，即係一定係一個即係做貨一個好嘅地方，採購一個地方。但係不幸地就係呢唔使都唔使一年，嗰度個地方已經俾鬼佬呢 系啊， 侵占咗。 我啲客去咗三四年噶、 啊。即系如果你今日你会见到嘅义乌就系好国际化嘅。 系啊， 吓佢哋就即系你可以见到好多非洲人啦，好多中东人啦，好多欧美人士啦， 韩国人都好多， 乜嘢人都有。同埋佢哋就做好多譬如话佢嗰啲小商品 系 好多噶。 系 譬如话你举例啦，譬如话你成日喺即系。系嗰啲女人嘢啊，咁譬如女人 指甲片啊、收甲咩嗰啲啊， 耳环啊，嗰啲咩嗰啲美， 系啊， 女人嗰啲头饰啊，嗰啲哇，嗰啲简直系一个生产大基地嚟噶咯，嗰啲厂系好大噶。 喂，而家好兴喎，讲开，譬如去港交会去完 Phase One， 咪中间停几日嘅， 系 好兴就去咗义乌睇下啲嘢，跟住翻嚟 Phase Two 喎。 吓， 我嗰啲客好中意咁样噶 ，Phase Two 系 中间嗰几日。即係中間就停咗幾日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就會去咗義烏。 就去義烏。 我記得喺義烏佢先返返廣州。 哦有啊有啊有啊呢、這個都有啊呢、這個而家差唔多都係一條即係、啊、一條 route 嚟㗎。 係啊 係啊因為中間應該今年停幾日啦今年 睇先到20號到25號之間都有成四五日啦。 係啊四五日停。係啊咁夠佢哋就飛一轉過去、 啊。 其實就係行嗰個街嗰、那個市場㗎。係 啦係啦成日都行唔晒嘅反正嗰度。 係啊行兩日到啦嗰度。黐線㗎。 我 係啊 睇啊行街心帶行咧，我嗰日行咗大半日，我拍我都话：，哇，唔好啦，哇，行唔晒嘅，算啦， 系啊， 唔行啦。 其实好辛苦啊，即系咁样行话就 辛苦啊。 同埋就佢嗰个就佢哋嗰度就一年365日摆噶嘛。 系啊， 其实根本就一个 show 嚟噶。 其实都几壮观嘅， 壮观嗰度真系壮观。系啊，即系我谂你即系你求其噏得出嘅系乜嘢，佢都有得喺嗰度，你都可以揾得到。吓、 嗯 啊，就系一个算系旅游景点嚟嘅都系啊吓， 其实义乌市本身都真系规划得几好啊， 嗯， 同埋相对广东省啲城市，佢咪 relax 啲咯，觉得感觉上安全啲咯。 唔系整体上嚟讲咧，嗱，即系好多人一定会，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样，我哋会成日会将长三角、珠三角两边比，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长三角系后尾发展咧， 系啊系啊， 系其实有好处嘅，就系话佢吸收佢一发展，即系佢嘅工业一发展嘅时候咧，佢、吸收咗好多即系珠三角嗰啲失败嘅经验啊，咁变咗咧，其实你会发觉就话去到长三角咧，你发觉就佢嗰、那个 環保冇咁即係嗰個禍害冇咁大㗎。嗰啲廠係比較新淨啦，同埋就係話而家啲民工都鍾意喺嗰邊打工㗎，因為 我有同你傾過偈，佢哋係鍾意嗰度多過廣東㗎。 係啦，因為幾樣嘢呢，就係話嗰邊啲老細大部分係返自己係大陸人，同聲同氣，就唔似得即係廣東省，就係話好多係港商台商，即係比較刻薄啲啦，同埋就係話嗰邊嘅人工其實而家係高過广东省嘅。 我问都好似高过㗎。 高过㗎高过㗎。咁同埋就係话你就算係差唔多其实係着数好多，因为你知道好多民工呢係喺譬如话湖南啊， 佢返去都 安徽啊，係啦，佢嘅水脚啊，即係嗰啲钱都少啲，但返去快啲囉。 係啊， 即係所以而家好多民工其实係落于喺嗰边会即係打工係会好好多囉。同埋因为你知靠住起碼有一個上海，咁你變咗就即係做民工，就佢除咗話喺江浙嗰邊做下廠之外呢，咁佢可以隨時即係轉換下環境 啊， 落去上海做下啲服務業啊，咁諸如此類都得囉。 喂，切身處地諗都，即係如果我係民工，我都寧願喺長三角啊。 係啊， 大佬，如果我又唔識廣東話，落嚟又俾人係咁鬧， 俾人 又 成日俾人鬧啊。 係啊，實出事嘅、 啊。你譬如你想即係譬如話，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分別。譬如話，你喺廣東省嘅民工，佢如果佢想，我唔做廠啦、我走落去深圳啦，做下揼骨啦，做下呢、這個即係飯店嗰啲服務員啦。你唔識廣東話冇得做，但係你喺嗰邊就唔同啦。你落翻上海咧，你隨時可以轉換環境，比較彈性強啲咯。咁啊，又料啦，係咪你？咁啊，時間又差唔多啦。即係我好似兩個樣嘢都講唔曬，咁我哋希望即係又揾一次有機會嘅，就揾你又上嚟又再傾下啦， 好 啊，好嘛。咁啊，今日呢一集差唔多時間咯，咁我哋下一次就睇下台長會唔會再翻嚟又幫手做下節目啦。咁啊，係咁多噶咯。OK，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咯， 好， 拜拜， 拜拜。